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特别创意。这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电影中分享音乐主题的剧情片。周杰伦在导演了《不能说的秘密》并获得好评后，在2013年又执导了电影《天台爱情》。这是一部融合青春、爱情、功夫、喜剧的歌舞片。在这部影片中，周杰伦融合了许多音乐元素，也是国内首部票房过亿的歌舞类电影。他在电影中也加入了许多自己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哪里都是你》。 放弃，等于说放弃。 电影中的歌舞剧情片，除了音乐人亲自操刀外，更多还是传统的剧情电影导演跨界指导，比如杜琪峰在2015年执导的歌舞电影《华丽上班族》。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音乐剧，讲述了一个刚刚步入社会成为上班族的年轻人，莫名被卷入一场公司利益博弈的故事。罗大佑为影片谱写配乐和歌曲，在音乐方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包括摇滚乐、电子乐、民乐、管弦乐等风格都有运用。电影中罗大佑还让儿童合唱团演绎了一首黑色童话歌曲《北西南风》。 北西南风，北西南风，乃是无影踪，试问有哪一只小猪不惶恐，看有大灰狼随时会出动， 华语电影节的歌舞片历史由来已久，在1930年代早期就有文艺片中加入大量歌曲的形式，也捧红了当时许多歌女形象的电影主角。要说葛兰是歌女面孔代表，那是当之无愧的。她在电影《野玫瑰之恋》中演唱的《卡门》，至今有了几十种翻唱版本。 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别管恋爱说哎呀哎呀恋爱说月光， 2008年，台湾导演魏德胜执导的音乐爱情影片《海角七号》上映。电影讲述在台湾恒春夏都沙滩酒店沙滩上举办的大型演唱会，由于当地人的坚持，暖场乐团将由当地乐手们组团演出。这个七拼八凑组成的乐团让演唱会监督游子小姐伤透了脑筋。范逸臣也在电影中献出了许多优美的原声带作品，许多歌曲传唱至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情书》。 一直到双手像枯树一样斑驳，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一直到邮差走遍千万个门口，这些心才想起了流浪的理由。一封封情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来不及说的含情脉脉，我相信离开终究会有始有终，有一天我将能为你描写彩虹。直到海角吞没船尾的脸孔，这港湾才扬起那咸咸的海风，一直到时间终于一去不回头，这些心才回到我爱人的手中。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等了好久的十指相拥，我知道回去不一定一路顺风，只希望有天好好数你的白头，只希望有天好好数你的白头。 日本青春电影中许多都是音乐剧情片，比如由岩井俊二自编自导的电影《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一部青春片讲述了一帮中学生的校园生活，关乎于校园暴力、音乐、友情等。电影中虚构了一个歌手莉莉周，因此自然而然就有了大量音乐穿插在影片当中。今天我们选用的不是这位莉莉周的歌曲，而是德彪西的钢琴曲《六首古代墓志铭》之一。 Thank you. 今天的节目我们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音乐片迈克尔·杰克逊就是这样中的主题插曲。这部影片讲述了迈克尔·杰克逊生前彩排时录制的数百小时影像，以及迈克尔·杰克逊和最亲密的朋友合作的故事。2009年夏天，娱乐界最震撼人的新闻莫过于迈克尔·杰克逊的辞世。本来肯尼·奥特加担任着迈克尔·杰克逊告别演唱会的总导演，却因迈克尔·杰克逊的意外去世而无奈地成为这部音乐剧情纪录片的导演。就让我们在这首《就是这样》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专题。编辑主持小月，代表监制冯健，感谢大家的收听。 This is it, here I stand. 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I feel grand. This love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

下面的这首原声配乐，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王家卫的电影里面的歌曲，其实呢，这是来自王小帅导演的《17岁的单车》当中的一段主题配乐，由汪峰制作。哎，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汪峰，他制作了这部电影全部的原声带，融入了许多小提琴的元素。你可别忘了哈，人家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演奏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好好来聆听这首由汪峰创作的电影配乐，我觉得可以说不逊于很多作曲大师的作品。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西班牙歌曲，是西班牙电影《语言的秘密生活》当中的插曲。保罗·孔蒂磁性的歌声当中，仿佛洒满了欧洲大陆上的落日余晖，慵懒随意，甚至呢还带一点漠然，让你可以看到一位坐在钢琴前的老男人在那儿喃喃自语，杂糅着浪漫、荒诞、苦涩、甜蜜与追忆逝水年华的诸多意味。 Gioco d'azzardo, ma niente ormai, nel lungo sguardo, spiega qualcosa, forse soltanto, certe parole sembrano piante. Sono salate, sanno di mare, chissà tra noi, si trattava d'amore, ma non parlo di te, io parlo d'altro. Il gioco era mio, lucido e scaltro. Io parlo di me che ho goduto, di me che ho amato e che ho perduto. E trovo niente da dire o da fare, però tra noi si trattava d'amore. Tra noi un gioco d'azzardo, gioco di vita, duro e bugiardo, perché volersi e desiderarsi, facendo finta di essersi persi. Adesso è tardi e dico soltanto che si trattava d'amore e non sai quanto. 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电影的插曲，我个人认为啊，听过的人应该比较少。它来自土耳其电影《寂寞芳心》，自然歌曲也是用土耳其语来演唱的。这部电影为我们讲述的是明知道最后不会在一起的两个人如何对待无法控制的爱情。虽然是小语种电影，但是呢，却是一部非常的隽永、非常值得一看的爱情故事。 Sevilirken bilmedin mi? Ben söylerken gülmedin mi? Falımızda hasret var, ayrılık var demedin mi? Anlamazdın, anlamazdın. Kadere de inanmazdın. Hani sen acı veren kalpsizlerden olamazdım. Dilerim ki mutlu ol sevgilim, ben olmasam bile hayat gülsün sana. Günahım boynumda, ağlayan bir çift göz bıraktım arkamda. La la la.

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带我去远方》的结尾曲《出发》，这也是一部很平淡的电影，但是呢，这首歌确实非常的感人。世界很大，远方很远，不要安于现状，也不要抓住回忆不放，一直往前走，停不下来的旅程就在远方。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音乐就到这里了，该跟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于悦，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真的要丢掉昨天的不快乐，真的要把过去放在角落，必须往前走，必须学着让自己成熟。 有风有雨的路前面还有，要怎么选择属于我的生活，站在原地不动，或者叹息年华已老，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记着我曾经那样的为你心动，记着我的梦想，我的努力，我的真心，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不能永远抓紧回忆不放， 面对的总要坦然的去面对，不该是我的终究还是要让它自由， 选择属于我的生活， 站在原地不动，或者叹息年华已老， 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记着我曾经那样的为你心梦想，我的努力，我的真心，出发到另一个新的地方，不能永远抓紧回忆不放，该面对的总要坦然的去面对，不该是我的终究还是要让它 缓缓前要倒数，既然 隔着一层皮肤，爱情怎么都孤独，眼神却冷清。